权威发布，京津冀协同发展各项方针政策。 全面报道，京津冀协同发展进程与阶段性成就。 真实、可信、新鲜、及时，综合性直播新闻节目。 早安京津冀，京津冀三地媒体联手打造。 尽在 FM 100.6，京津冀之声。 早安，京津冀。新鲜资讯唤醒您的一天，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早安京津冀，我是王哥。 大家早上好，我是马潇。今天是2021年9月6号星期一，首先来关注京津冀三地的天气情况。 北京地区今天白天小雨，最高气温25摄氏度，今天夜间多云，最低气温16摄氏度。 天津地区今天白天小雨，最高气温23摄氏度，今天夜间阴，最低气温17摄氏度。 河北地区石家庄今天白天阵雨，最高气温25摄氏度，今天夜间多云，最低气温17摄氏度。 再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情况，首先来关注北京。目前高速路方面，京新高速西二旗桥到建亭桥，京藏高速回龙观桥到马甸桥，京城高速北七家桥到望河桥，机场高速位于桥到大山子，京沪高速大洋房桥区，京开高速西红门收费站到新发地桥，马家楼桥到二环，京港澳高速杜家坎桥到大瓦窑桥。以上路段都是进京方向，车辆行驶比较缓慢。另外，天津河北的各条高速目前因为降雨呢，是出现了路面湿滑的情况，请您小心和耐心的驾驶。还要提示您的是，今天是周一，北京、天津、河北石家庄机动车尾号限行都是1和6，请您遵照执行。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您将收听到以下主要内容。三地热点方面，京津冀区域今天仍有降雨，外出请记得携带雨具。 北京证券交易所有限责任公司注册成立，北交所就首批业务规则公开征求意见。 北京将实施10大专项行动，培育国际消费中心城市。 北京城市副中心30家企业组团亮相服贸会，环球影城 IP 引人关注。 2021中国国际数字经济博览会今天开幕，一批黑科技成果将集中亮相。 国际电讯方面，阿富汗塔利班与反塔利班武装争夺最后一省，塔利班表示将很快成立新政府。 新冠变异毒株病毒谬毒株已经在美国首都以及47州传播。 文旅方面的消息，疫情防控形势好转，多地恢复跨省团队游及机票加酒店经营业务。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6周年，京津冀之声与北京人民出版社联合制作特别专题《晋察冀日报通讯全集北平卷》，今天请听选播第4集。 我们的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和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官方客户端金云同步播出。马上为您带来今天早安京津冀的详细内容。 发现京津冀最新动态，聚焦三地协同发展，京津冀三地热点。 从3号夜间开始，京津冀区域又迎来了一轮降雨过程。今天部分地区的降雨还将持续。三地热点，我们首先来关注天气方面的消息。北京市气象台在今天凌晨3:05发布了暴雨蓝色预警信号，预计到今天上午的10点，北京大部分地区累计雨量可以达到50毫米以上。山区及浅山区有出现强降雨诱发的中小河流洪水、山洪、地质灾害等次生灾害的风险。城市低洼地区容易出现积水，请注意防范。 另据北京市气象台最新发布的降水量统计显示，昨天下午5点到今天早上6点，北京全市平均降水量为21.5毫米，达到中雨级别。城区最大降水量出现在朝阳奥体中心，为42.4毫米，达到大雨级别。全市最大降水量出现在怀柔象栅子村，为50.2毫米，达到暴雨级别。 天津大部分地区今天会有小雨，出行要记得携带雨具。据天津市气象台介绍，本周天津将会有2次降雨过程天气，其中今天白天天津阴有小雨，降水过程或将影响早高峰出行。另外8号到9号，天津还会有一次雷阵雨天气过程，雨量分布不均，局地地区雨量较大，提醒大家要随时关注临近的天气预报，合理安排出行计划。 今明2天，河北省将迎来大范围降雨，局地雨量较大。其中今天白天，承德、唐山、秦皇岛阴有小到中雨，局地有大雨，其他地区阴有小雨或零星小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 唐山、秦皇岛阴有阵雨转多云，其他地区多云转晴。公众出行需要注意防雷避雨，避让低洼桥区和易积水路段，请勿涉水行车。山区的朋友们要格外注意防范山洪和地质灾害。 三地热点天气预报之后呢，首先来关注北京证券交易所的最新消息。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网站昨天发布的信息显示，北京证券交易所有限责任公司于2021年9月3号注册成立，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为其唯一股东。信息还显示，北京证券交易所有限责任公司法定代表人为徐明，注册资本10亿人民币，经营范围为依法为证券集中交易提供场所和设施，组织和监督证券交易以及证券市场管理服务等业务。 此外，昨天北京证券交易所就上市规则、交易规则和会员管理规则公开征求意见。这三件规则是北京证券交易所履行法定职责，按照证券法规定必备的基本规则，构建了公司监管、证券交易和会员管理的基本制度框架。公开征求意见结束后，北交所将根据意见情况进一步完善，经履行有关程序后发布实施。 近期，北交所还将就落实公开发行注册制下审核职责相关的自律规则公开征求市场意见，其中包括北交所上市标准评级精选层的四套财务加市值的条件，不再实行主办债券商持续督导制度，未引入做市场机制，实行混合交易预留制度空间，探索与公司制交易所相契合的会员管理制度，对现金分红比例不做硬性要求等。 国家决定设立北京证券交易所的消息，给首都企业界人士注入了一针强心剂。据了解，北京证券交易所将以现有的新三板精选层为基础组建，同步试点证券发行注册制。这项举措将为首都创新型中小企业发展带来新的机遇，同时也能带动京津冀协同发展再上新台阶，并缩小南方北方金融资源配置上的差距。请听北京新闻广播记者张玉的报道。 设立北京证券交易所的消息让首都企业界人士兴奋不已。这种状态用市政协委员、北京龙信数据研究院院长曲庆超的话来说，就是中小企业再次迎来发展创业的春天。 因为创新型中小企业要上市，在辅导的过程中就建立了规范，有利于企业的持续成长。另外，这些企业在挂牌的同时就扩大了它的品牌影响力，有利于企业做大做强。 据了解，设立的北京证券交易所将以现有的新三板精选层为基础组建，为创新型中小企业提供新的直接融资渠道。可以想见，北京证券交易所在北京打造具有全球影响力的金融中心、科技创新中心过程中将会发挥举足轻重的作用。市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振兴国际智库理事长李志启说， 一个好的科创中心是一定需要有一个强大的融资环节的一个支撑的。过去呢，在深圳有大量的科技创新类的企业，那么选择在深交所的主板还有创业板上市。上海的话，拥有更强大的融资的主板市场，给当地的企业带来了很多的便利性。所以北京证券交易所一定能够对北京本地的科技创新的生态、中小企业的未来会带来巨大的改变。 北京证券交易所不只是带动首都的中小企业发展，还能带动京津冀协同发展再上新台阶，并缩小南方北方金融资源配置上的差距。 欢迎您继续收听早安京津冀。 三地热点再来关注正在进行的2021年服贸会。北京将全面实施十大专项行动，力争到2025年率先建成具有全球影响力、竞争力和美誉度的国际消费中心城市，成为彰显时尚的购物之城、荟萃全球风味的美食之都、传统文化和现代文明交相辉映的全球旅游目的地、引领创新生态的数字消费和新型消费标杆城市，打造形成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体育、教育、医疗、会展等一系列城市名片。这是昨天举行的2021年服贸会北京国际消费中心城市论坛上传出的消息。 论坛上，北京市商务局发布了北京培育建设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实施方案。方案提出，北京将打造环京两小时旅游消费圈，力争到2025年吸引国际国内品牌在京开设3000家以上首店、创新店、旗舰店， 到2022年实现市级重点商圈、市内重点景区等区域 5G 网络全覆盖，试点建设智慧商店、智慧街区、智慧商圈，推进数字人民币应用推广。 文体消费方面，北京将实施漫步北京、畅游京郊、点亮北京计划，累计推出300个北京网红打卡地，抓住冬奥契机打造全球顶级赛事聚集地和冰雪项目消费目的地，持续扩大88北京体育消费节的品牌影响力，大力发展体育赛事 IP。 同时，北京将探索建立一窗受理公共服务平台，推进重点商圈智慧交通引导系统改造升级，打造有温度的北京服务品牌，大力推进信用环境建设。 北京的深夜食堂又增加了，在昨天举行的服贸会2021北京餐饮品牌大会上，北京市商务局推出了第二批共10条深夜食堂特色餐饮街区和北京市生活服务业网点动态地图，并发布了2021北京餐饮业发展趋势报告。 据了解，今年选出的第二批深夜食堂特色餐饮街区有10条，包括东城区五道营胡同、西城区华威约饭街、朝阳区蓝色港湾餐饮街区、通州区月亮河休闲小镇商业街区等。此外，由北京市商务局联合美团推出的北京市生活服务业网点动态地图昨天正式上线运行。地图汇集全市基本便民生活服务业，可以从消费、供给、便利性等方面实现对全市基本便民商业网点和6000多个社区村的动态监测，有助于更精细规划全市便民生活服务业的业务。 另外，会上发布的2021北京餐饮业发展趋势报告显示，2016到2020年下午茶时段中，北京下午茶的外卖商家规模和订单规模均稳步增长，奶茶成为立秋当天和白领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此外，早餐时段的主要消费场景逐渐从线下转移到了线上，商家规模也随之增多。 在本届服贸会当中，北京各区也有好消息传来。昨天，服贸会新闻中心举行了顺义区专场发布。据了解，两区建设一年来，顺义组团在探索制度创新、模式创新、服务创新、深化产业领域开放等方面持续发力。85项区级政策任务已经落地81项，10项全国首创或首批开展的突破性试点政策任务在顺义落地实施。详细情况，来听北京新闻广播记者唐思萌发回的报道。 服贸会上，顺义区举办了2021全球 PE 论坛、空中丝绸之路国际合作峰会等活动，并在首钢园设置了2个展区，分别展示顺义区金融产业和文化事业、文化产业的发展成果。顺义区商务局局长杨登科表示， 在北京市主题活动当中，我区与王府井集团、PayPal 第三方支付公司、丹纳赫集团签了3个项目，签约额是30亿元人民币。本次服贸会呢，我们还组织了300余家企业在线上线下参展。从成果预筹这块呢，我们已经取得了10项的成果，一年内我们的执行合同可以达到了8.6亿美元，比去年相期同比增长了161%。 两区建设以来，顺义区重点围绕航空服务、跨境金融、文化贸易、商务会展、数字贸易、医疗健康、国际基地物流7大产业创新发展，带动全区多个领域推进服务业开放。杨登科表示， 目前呢，我们85项的区级政策任务已经落地了81项，特别是10项全国首创或者首批开展的突破性的试点政策任务呢，在我们顺义落地实施。 此外，顺义区近期还出台了促进顺义区航空货运发展的若干措施。北京临空经济核心区管委会主任黄永志表示， 比如说呢，政策鼓励在咱们顺义区新设立基地的航空货运公司投放运营3架以内全货机的，给予100万元的一次性的奖励，从第4架起就是按每架40万元的标准一次性的给予叠加的奖励。 星光之夜暨2021服贸会大兴综合产业全球发布会昨晚在首钢园举行，大会现场发布了大兴区关于支持两区建设高质量发展的15条措施，这也是北京市第一个支持两区建设的专项政策，企业最高可获奖励2000万元，政策着力破解生物医药中小企业融资难。来听北京新闻广播记者韩萌的报道。 现场发布的大兴两区15条中，前5条都是针对生物医药产业的政策，从鼓励企业完成行业认证到资金扶持的具体申报都有涉及。 比如连续两年每年投资超过800万的企业可申请政策补贴200万元。坐在台下参会的大兴生物医药基地企业百奥斯图医药科技的董云子迅速掏出手机拍下大屏幕上的政策，告诉记者，这样的政策正是他们中小企业需要的。 每一种创新药的研发时间要大于10年，那么在临床前的实验室阶段是非常容易出现资金断裂的情况的，这时候政府对我们的大力支持就可以帮助企业度过这个难关。 大兴区副区长杨贝贝坦言，这次政策特别关注到了区内生物医药企业研发周期长、融资难的问题。 现在呢，我们大量的创新集中在中小企业，所以需要我们在投资进入中小企业之前，要把政府的扶持送到中小企业，让这些中小企业获得阶段性的成果，才能引来社会资本对它的支持和帮助。 记者看到，政策内容覆盖加大产业培育和支持力度，加大财税金融支持力度，完善人才服务体系，持续提升国际化水平等四大方向。比如其中对重点产业新设立的外资项目，每个企业每年奖励金额最高可达2000万元。政策优势也吸引了23家企业和项目的集中签约。杨贝贝说， 我们的两区建设已经步入一个节奏不断在加速的一个轨道，我们现在吸引的项目不仅产值高、效益好，同时也具备规模优势和产业优势，具备科技含量和技术含量。 9月5号到9月7号是服贸会的公众开放日，首钢园区开启了夜市模式，其中14、15号展馆每天开放到晚上8点，观众可以尽情畅游，欣赏难得一见的服贸会首钢园夜景。 在首钢园六工会项目片区还将打造美食快闪、网红摊位、闪耀市集及公益画展四个板块，九本居酒屋等四个品牌商户会以美食快闪店的形式成为园区餐饮重要配套，吃茶三千等五个网红品牌则会以特色摊位形式吸引年轻客群，闪耀市集及工艺绘画展以工坊义卖等方式将园区工业风建筑与文创艺术工艺相结合，提供好吃有趣的体休闲体验场景。 2021年服贸会公众开放日在今明两天将会继续，我们也梳理了一些有特色的展区展品供您参考。在本届服贸会上，42家北京老字号携众多的特色产品正在首钢园进行精彩展示。参展老字号涵盖餐饮服务、食品加工、商业零售、文化、工艺美术、工业等六个行业，其中具有百年以上历史的有25家，参展企业的平均年龄超过了133岁。 据了解，老字号展区包括冬奥主题区、文创新品区、会食会饮区和时代记忆区等四个功能区。展区整体布局以回廊形式规划，融入三山五园、中式传统剪纸纹样、洞门造型等元素，展现极具北京特色的买卖街市景象，寻迹老字号韵味。其中在冬奥主题区，除了有冬奥特许商品之外，2022年冬奥会纪念宣纸也意义非凡，颇具收藏价值。 文创新品区集合企业近来跨界联名、文化 IP 等创新产品，除了与天坛、颐和园联名的成其原籍、一生一世等首饰之外，还有立体造型的文房四宝、北京特色的文玩核桃、东四北大街152号的胡同门牌、先进 3D 喷绘的萌趣版京剧脸谱系列等文创新品。 北京城市副中心文旅专题展上，超过30家优秀企业通过展中展的形式对产品进行创新交互呈现，其中国内第一家裸眼 3D 全景影院引人驻足，同声传译设备让现场观众通过同传设备配合视频进行互动，穿越时空的大运河小程序将千年的运河文化装进手机，大屏交互机器人带您现场看展，盛世长卷运河段以科技手段进行现场再现。这些展览浓缩展现了北京城市副中心文旅产业国际化、品质化、 IP 化的高质量发展成果。 其中位于服贸会首钢园的二号展馆的环球影视 IP 格外引人注目，展区邀请了神秘嘉宾小黄人、功夫熊猫以及侏罗纪世纪电影特展中的恐龙宝宝来到现场，与大人和小孩开心的嬉闹，为各个年龄段的观众带来高品质沉浸式体验。而除了观展看产品，北京城市副中心专题展还带来了精彩的演出。 此外，作为城市副中心一城一带一轴四区三镇多点发展布局当中重要组成部分的台湖演艺小镇、张家湾设计小镇和宋庄艺术创意小镇，本次集体亮相专题展特色小镇展区， 展区现场以图文与视频相结合、展演相结合的形式，分别展示三个特色小镇的建设成果与未来规划设计。观众不仅可以观看内容展板，还可以通过多媒体触摸屏选择自己想要了解的特色小镇，了解其优惠政策、规划设计和建设成果。 身临其境地观看敦煌仙女飞天，老北京兔也有了新装扮。现场敲响新三板上市钟等内容，让服贸会上的西城区展区亮点纷呈。展区一方面展示了全国文化中心建设、两区建设及数字经济示范区建设的成果，一方面展示了十三五期间金融街发展的成就。同时，在展会上举行的走进西城推介会上，签约项目成交总金额达到了116亿元人民币。详细情况，来听北京新闻广播记者张玉发回的报道。 走进首钢园一号馆，一位观众正在体验西城区展台中北京河图联合创新科技公司提供的沉浸式的数字空间应用场景体验。通过手机下载移动客户端，观看数字莫高窟高清晰度的壁画。 敦煌那个仙女飞天那个，感觉还挺不错的，就感觉挺神奇的。 除了数字技术的应用，展区还设立非遗专区，上百个造型各异的北京兔爷格外显眼。北京泥彩塑兔爷第五代非遗传承人张忠强说， 兔爷是京味文化的一个代表，今天呢我们增加了一些新的元素，比如说纪晓岚故居中的纪府书房、中轴线文化的天坛呀、北海公园啊、白塔寺的白塔呀。 记者还发现，很多观众在红色地标的展柜前驻足，仔细观看李大钊和邵飘萍故居的文物档案。西城区展台负责人马一超说， 今年做了一个叫初心之旅的红色地图，包括了红色的故居、学校、红色的报业，还有篝火之路这几部分。在展区前面，咱们有一个 VR 的触摸屏，可以近距离的感受这些红色旅游项目。 据了解，西城区在文旅服务专题展上展示了红色地标文化和文化与数字科技教育领域的合作成果，以及西城区在中轴沿线的老城保护和街区更新的成果和文化消费领域最新的数字化应用成果。而在首钢园十号馆，西城区设立的开放发展中的金融街主题金融服务展区，全面展示了金融街的最新发展成果，其中新三板的上市铜钟格外显眼。如今新三板已经提升为北京证券交易所，显示了金融街的勃勃生机。 实现全流程自主化自助计件机，派送能力媲美快递员的平均水平的最新一代无人车，亚洲第一个专业性货运枢纽机场鄂州花湖机场年底竣工。正在举办的服贸会上，菜鸟、顺丰、圆通、中通等多家国内外快递企业展示了智慧物流建设的最新成果。请听北京交通广播记者朱燕婷发回的报道。 在服贸会供应链及商务服务展区，几位市民正在体验菜鸟展台的自助计件机。这款无人自助计件机可以实现识人认证、称重计费、在线支付等全流程无接触计件揽收，目前已在全国11个省份推广应用。 是挺方便的，因为你一些商务快件可能有的时候比较急，你马上就需要去寄， 计件信息、收件信息都填好了，大概只需要花1分钟左右。 自助计件机旁摆放着最新一代智能末端物流无人车小蛮驴，菜鸟展台负责人谢毅介绍， 这台车在0.01秒的范围之内呢，识别100个人车的行为意图进行避让，它是已经在全国有60多所高校、11个社区常态化的运营，主要是用于最后1公里的物流的配送。 今年底，湖北省政府与顺丰共同建设的亚洲第一个专业性货运枢纽机场鄂州花湖机场也将竣工。顺丰集团鄂州花湖机场项目相关负责人表示， 这个项目建成以后，以往点到点的航空物流的模式会升级成类似于像自行车轴辐式的航空运输的网络，次达能够覆盖200多个城市，它还会有长江的主航道、5000吨级的水路的运输能力，以及铁路还有陆运运输能力做了一个集聚。2022年的6月份，机场就会开始试运营。 中通快递带来了智慧冷链服务，中通科技品牌经理徐蕊说，预计今年底将完成全国80%县级城市覆盖密度的门到门运输网络， 发货客户一直到收货客户都会实现全流程的监控。我们的冷链车库还做了智慧循环保温，能够实现绿色环保，实现温湿度还有轨迹的可追踪。 京津冀地区呢，展会是一个接着一个。在河北石家庄正定国际会展中心举办的2021中国国际数字经济博览会将在今天正式拉开帷幕。昨天2021中国国际数字经济博览会智慧城市创新发展高峰论坛召开， 会上发布了京津冀河北智慧城市发展报告2015到2020年版。 报告显示，京津冀智慧城市发展各项数据基本呈递增趋势。其中2020年年度分析显示，在智慧治理、智慧环境方面，北京优势明显，处于领先水平。河北在数字经济方面虽较前一年有所提升，但与北京、天津的差距还较大，在数字基础、智慧环境方面仍有较大的提升空间。 除了会议、论坛之外，2021中国国际数字经济博览会当中还将有脑控设备、5G 机器人远程手术、VR 探视设备等一批黑科技成果和 5G 加智能应用系统集中亮相。河北综合广播记者清新提前进行了探馆，接下来我们就跟着清新发回的报道，一起来感受一下数字技术在日常生活运用当中的独特魅力。 只要头上戴一个电子脑环，不用说话，脑环就能读取你此时的想法。这个听上去只有在科幻电影中才出现的场景，如今已经成为现实。 我们现在可以先演示一下对护理床的控制。他这样就把腿抬起来，他全程是没有手参与。 在世博会八号展厅，人工智能物联网行业的独角兽企业威士丹利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就带来了这个黑科技体验。威士丹利科技有限公司讲解员刘浩： 这个头环可以采取到大脑皮层的一些脑信号，包括眼睛所看、肢体所动、肌电结合进来，做一个多模态的分析。最终呢，它可以把你的一些控制意愿通过脑控的方式来控制，比如说电视、护理床、窗帘、电灯等等。理论上来说，任何带电的设备，只要是它能够通讯的，无论是蓝牙还是红外还是 WiFi， 都是可以接入到这套系统里来的。 柳浩介绍，这个黑科技是威士丹利打造的全球第一个汇集肢体障碍群体的脑机 AI 智慧护理应用系统。接下来，这一系统将在智慧医疗及智慧养老等领域得到广泛应用。而在中国移动展位，最让人眼前一亮的则是 5G 加智慧医疗的运用。中国移动 5G 加智慧医疗讲解员周崇： 在救护车里面做了一个 5G 的改造，病患只要一上车，他在车上做一些相关的检查的数据呢，就会通 5G 的方式进行一个回传，相当于做到上车即入院。有了 5G 这个低时延特性呢，我们可以做到千里之外做手术，专家通过 5G 的一个数据回传，我在远端操控机器人，现场机器人给患者做手术。而 VR 探视这个是比较好的，像尤其在 ICU 住病房是不允许家属探视的，通过 VR 的方式呢，远端这些家属啊可以戴上 VR 眼镜进行一些语音啊视频的一个交互，提升了患者跟家属之间的一个感知。 中国国际数字经济博览会是全国唯一以数字经济冠名的国家级展会。2019年，经党中央国务院批准，中国国际数字经济博览会正式落户石家庄。博览会每年举办一届，本届博览会以创新发展与数字经济为主题，聚焦京津冀协同发展、雄安新区规划建设、2022年冬奥会筹办三件国家大事，聚焦数字经济领域新业态、新模式和前沿热点。截至昨天中午12点，本届数博会现场布展已经完成，将有4个展馆和一个室外展区面向公众开放。 其中一号馆主要集中展示省内外的数字成就，二号馆则充分展示数字产业发展前沿技术、最新产品和发展趋势，三号馆则突出人机交互及可感知、可体验的项目。面积最大的八号馆主要展示知名企业最新的黑科技。我们在此提醒想要参观的各位听众，您需要在现场提供48小时核酸检测证明和健康码、行程码等防疫信息，全程佩戴口罩进行参观。 本届数博会除了在石家庄正定设主会场之外，河北雄安新区、廊坊临空经济区以及张家口怀来县还将设立3个分会场。其中，雄安新区将围绕“数据雄安，智慧未来”主题举办专题展览。第一届雄安之夜今晚将亮相未来之城的绿色生态门户雄安郊野公园。 据了解，雄安之夜将邀请数字经济领域的知名院士学者、参建企业家代表、创新创业企业代表，夜话雄安新区新形象形成、新功能建设、新产业发展、新人才聚集和新机制构建，分享国内外数字经济前沿理念以及相关优秀的建设成果，多维度展开合作交流，共同描绘未来之城的妙不可言新向往之。 同样做食品饮料，为啥你的销量这么火爆？ 我在北京广播电视台投广播广告了，米面粮油肉蛋奶生鲜水果大闸蟹面包蛋糕冰淇淋零食糖果方便面饮料咖啡矿泉水蜂蜜茶叶奶制品，这些产品啊都能宣传。 好产品就要投广播广告，大平台效果看得见。食品饮料行业广告合作热线8501-3833 8501-3833。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100.6 FM 100.6，京津冀之声。发现京津冀最新动态，聚焦三地协同发展。京津冀三地热点。 继续来关注三地热点。京津冀三地呢，在博物馆文创方面也有新的合作。昨天，2021年京津冀博物馆文创项目合作签约仪式举行，三地将有效提高京津冀博物馆开放服务水平，扩大三地文博单位与社会企业的合作空间，对中小博物馆文创发展形成有力的资金与技术支持等。据了解，北京文化的象征之一，千禧钟会经过京津冀三地的北京雨燕，为三地文博领域合作牵线搭桥。三地将共同打造雨燕之路 IP， 助力北京中轴线申遗。 北京中轴线申遗是北京市推进全国文化中心建设的重要工作之一。2021年7月，北京市正阳门管理处与北京市古代钱币展览馆正式合并组建北京中轴线遗产保护中心与北京世界文化遗产监测中心，负责中轴线遗产保护与监测、研究与展示，以及遗产价值发掘与公众传播等具体工作。本次签约的中轴线遗产价值发掘与保护研究，包括北京九门雨燕之路博物馆 IP 开发与推广项目。 9月10号到11号，嗨酷2021全球创业者峰会将在北京顺义新国展举办。峰会将举办嗨酷全球创业大赛颁奖盛典、嗨酷全球创业者高峰论坛、科技创新需求发布等活动。除此之外，本届峰会还将聚焦人工智能、医药健康、新能源等领域，预期展出优秀嗨酷创业项目160多个。峰会的展区面积1.8万平方米，展览为期2天，共计260家参展商进行参展。 去年9月12号，第一届嗨酷全球创业者峰会在位于北京市顺义区的中国国际展览中心新馆举行。峰会结束后，新型冠状病毒中和抗体产品研发、基于 AI 和生物物理的大分子药物研发平台等多个优质创业项目加速落地北京。 三地热点继续来关注民生。近日，北京市通州区委、社会工委、区民政局为天津市武清区18家养老机构提供了送教上门服务，目前已经有300多名养老护理员获得了专业的培训。 据了解，这些护理员的培训内容以生活照料为主，兼有护理康复两个方面，通过现场示范、实操指导，从服务意识和技术层面提升养老机构护理员的专业水平，促进通州区、武清区、河北省廊坊市地区养老基本服务均衡化。据介绍，参与培训的护理员可以通过考试获取职业技能证书，从而为老人带来更专业、更贴心的服务。 从去年5月份开始，北京市通州区与河北廊坊北三县的养老服务从业人员技能提升专项培训项目就已经全面启动。截至去年底，已经为廊坊市北三县共计1383人提供了技能培训，大大提升了北三县养老机构的服务水平及入住率。 无障碍设施的配置是否完善，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残疾人的生活品质。近一段时间，河北省廊坊市永清县残联把残疾人家庭无障碍改造作为工作重点，按照一户一设计的方式开展无障碍改造，切实方便残疾人生活。来听廊坊台记者丁晨的报道。 今年75岁的村民王克敏因小脑萎缩造成肢体残疾，日常出行需要坐轮椅。永清县残联了解这一情况后，积极与王克敏家属商谈，为他修建了水泥坡道，安装了不锈钢扶手。王克敏家属王世波： 原来呢，我那用那么一块长板在那铺好了，他自己推着轮椅上上走。这次呢，这个地面打平了，安上扶手了，也安全也方便。 今年以来，永清县残联强化服务举措，按照残疾程度和居家条件，为残疾人量身打造 安装切合实际的无障碍设施，切实方便他们的生活起居，提高他们的生活质量。廊坊市永清县残联四级主任科员蔡天强： 我们通过前期的走访调研，确定了为21户肢体残疾人家庭安装不锈钢扶手坡道改造，为5户安装低位灶台。到目前为止，无障碍改造已基本完成，下一步我们将为肢体残疾人发放辅具，最大程度满足残疾人日常生活需求，真正使无障碍设施落到实处。 放眼全球体坛，聚焦赛场内外，体坛资讯。 再来关注东京残奥会方面的消息。昨晚东京残奥会落下了帷幕，本届残奥会中国代表团以96金、60银、51铜的成绩笑傲榜首。在残奥赛场上，中国健儿们在创造多项纪录的同时，也留下了无数闪耀人性光辉的时刻，完美诠释了奥林匹克精神。请听北京体育广播记者王楚燕的报道。 昨晚东京残奥会闭幕式在东京新国立竞技场进行，为期13天的东京残奥会正式结束。激动人心的运动员入场仪式开启，女子轮椅篮球运动员张雪梅携五星红旗入场，她姿态昂扬，不断向观众微笑挥手致意。本届残奥会中国代表团以96金、60银、51铜的成绩笑傲榜首。在残奥赛场上，我们不仅看到了运动员为超越身体极限而拼搏的奥运精神，更看到了相互关爱、情感共鸣的大爱情怀。在轮椅击剑女子佩剑个人赛 A 级决赛中，中国选手边境战胜格鲁吉亚选手尼塔夺冠。比赛结束后，边境看到了轮椅上的对手没有佩戴假肢，行动不便，于是他主动上前推着对方离场。在女子50米蝶泳 S5 级决赛中，被称为无臂美人鱼的中国选手卢东，在打破世界纪录的同时成功摘金。颁奖典礼过后的合照环节，看到银牌、铜牌获得者都坐在轮椅上，卢东单腿下蹲，留下了这届残奥会上最动人的照片之一。一个个不经意之间的善意之举，传递出了和平友好的奥林匹克精神。正如在闭幕式上，残疾人艺术家用眼睛创作的音乐作品所表达的那样，希望每个人都能成为奥林匹克圣火的参与者，将奥林匹克精神生生不息地传递于人间大爱之中。如今，奥林匹克圣火已灭，奥林匹克的拼搏精神将获得永恒。 再来关注一下本届残奥会上京津冀三地运动健儿们的表现。在本届残奥会上，共有14名北京健儿，其中毛金典在乒乓球女子 TT8级单打赛，何子豪在复合弓公开级个人淘汰赛，薛娟在乒乓球女子 TT3级单打比赛当中不畏强手，顽强拼搏，勇夺冠军。 同时，何子豪在复合弓公开混合团体赛，郭兴元在乒乓球男子 TT4-5级团体赛，毛金典在乒乓球女子 TT6-8级团体赛，薛娟在乒乓球女子 TT1-3级团体赛，张淼在乒乓球女子 TT4-5级团体赛比赛中，与队友团结协作，奋勇争先，喜获金牌。 天津共有3名运动健儿参加了本届的残奥会，其中游泳选手杨伯尊第4次踏上了残奥会的赛场。这一次他共参加了6个游泳小项的争夺，在男子100米仰泳 S11 级以及男子100米蛙泳 SB11 级当中的比赛当中，年满35岁的杨伯尊分获了2枚铜牌。虽然没能像前3届残奥会一样在赛场上摘金，不过这名老将在泳池当中执着于梦想、奋勇拼搏的精神依然令人敬佩。 而第3次征战残奥会的游泳选手冯雅竹，在她的优势项目女子50米仰泳 S2 级比赛中，为中国队赢得一枚铜牌。此外，在东京残奥会上，中国男子盲人门球队取得了银牌佳绩，其中随队出征的天津00后小将来亮宇表现不俗。虽然初登大赛赛场，但是年仅21岁的他却表现出了初生牛犊不怕虎的气势。在同巴西队的决赛当中，来亮宇还作为首发球员登场。经过东京残奥会的历练，这名天津小伙的比赛经验也变得更加丰富。 本届残奥会上，河北省共有21名运动员参赛，共获得了16枚金牌、11枚银牌和5枚铜牌，9次打破世界纪录，创下了历届残奥会的最佳战绩。 其中马佳在女子50米自由泳 S11 级、女子200米个人混合泳 SM11 级夺得了两枚金牌，并双双打破了世界纪录。同时在女子 S11 级100米蛙泳比赛当中获得亚军并打破世界纪录。小将王欣怡在女子100米仰泳 S11 级比赛当中以1分13秒71的成绩夺得了银牌，并在这一项目和女子200米个人混合泳 SM11 级比赛当中打破世界纪录。 举重项目中，河北省四名参赛运动员均取得骄人成绩。首次参加残奥会的郭玲玲以108公斤的成绩夺得女子41公斤级冠军，同时刷新了自己保持的世界纪录。齐永凯以187公斤级的成绩取得了59公斤级的冠军，盼盼以227公斤的成绩获得了男子97公斤级冠军。另一名运动员郑菲菲则在女子86公斤级决赛当中以139公斤的成绩收获一枚银牌。 另外，来自河北的屈子墨、刘雨桐、尹梦露、马慧慧四名运动员在第一次进入残奥会的项目羽毛球比赛当中获得了3金3银2铜的好成绩。在田径项目上，河北省运动员们也获得了5金4银2铜、三破世界纪录的好成绩。其中，在男子投掷棒 F32 级决赛当中，刘丽以 45.39 米的成绩超过了原来的世界纪录 8.2 米夺冠，成为了世界上这一级别正式比赛当中第一个成绩突破40米大关的运动员。 在射击项目当中，第四次参加残奥会的河北省老将张翠萍在 R8SH1 级女子50米步枪三姿比赛中以 457.9 环成绩夺金，此外还在 R2SH1 级女子10米气步枪立射比赛中摘得一枚银牌。赵帅是河北省唯一参加本届残奥会乒乓球项目比赛的运动员，实现了残奥会乒乓球 TT8 级男子单打项目上的三连冠，并且随中国队参加 TT8 级男子团体比赛，首次收获团体项目金牌。 立足国际视角，纵览天下要闻，国际电讯。 再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阿富汗塔利班4号与反塔利班武装交战，以争夺其唯一没有控制的省份潘杰希尔，双方各自宣称占了上风，最后一省的归属引人关注。 塔利班发言人卡里米在社交媒体推特上说，塔利班已经控制潘杰希尔7个地区当中的4个，塔利班人员正在向潘杰希尔省中心挺进。而抵抗阵线领导人之一马苏德4号在社交媒体脸书上说，潘杰希尔继续顽强抵抗，目前潘杰希尔的事态无法得到进一步确认。 潘杰希尔位于阿富汗首都喀布尔东北方向大约120公里处，潘杰希尔谷地易守难攻，高山屏障下仅靠一条狭长通道进入。塔利班1996年到2001年掌权期间一直没能控制这一地区。塔利班8月15号控制喀布尔之后，反塔利班联盟在潘杰希尔组建阿富汗全国抵抗阵线。据路透社报道，尽管潘杰希尔交战双方各自宣称在战场上占上风，但是都没能就最新战况给出令人信服的证据。 阿富汗塔利班文化委员会成员萨曼贾尼5号表示，外国军队已撤离阿富汗，在组建新政府的道路上已经没有障碍，塔利班将很快成立新政府。萨曼贾尼没有透露新政府的组织形式，但他表示新政府将会是包容性的，代表全体阿富汗人民。 另据阿富汗黎明电视台5号报道，阿富汗阿里亚纳航空公司4号重启了国内从喀布尔到马扎里沙里夫和坎大哈的航线。自美军8月30号从喀布尔撤离之后，阿里亚纳航空公司是阿富汗第一家在喀布尔机场重启航班运营的航空公司。据报道，来自卡塔尔的一支技术团队正在帮助阿富汗恢复航班运营。数天前，来自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的一架飞机抵达喀布尔机场，运送了一批人道主义援助物资。 美军在阿富汗的撤离行动中撤走超过30000名阿富汗人。据美国全国广播公司报道，当中约10000人需要受额外审查。华盛顿怀疑其中约100人与恐怖组织有关，计划将至少2人送往科索沃做进一步调查。 再来关注疫情方面的消息。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一家流行病学和基因组数据库的数据显示，新冠变异病毒缪毒株已经在美国首都和47个州传播。 缪毒株于1月在哥伦比亚首次被发现，目前美国境内只有内布拉斯加州、佛蒙特州和南达科他州未出现相关感染病例。 且在美国阿拉斯加州传播极快。初步数据显示，谬毒株会削弱抗体效力。世界卫生组织已于8月30号将谬毒株列为需要留意的变异株。 目前日本正处于第五波新冠疫情高峰，特别是东京奥运会期间感染人数急剧上升，各地的医院病床严重短缺，因医院无法收治所有的感染者，大量中轻症患者被迫居家疗养。共同社报道，这一群体的数量超过13万。为此，日本厚生劳动省8月下旬要求地方政府设立临时机构，以治疗无法住院的新冠患者。 好玩好看，娱乐信息一站纵览，潮流经典文化动态及时呈现，文化娱乐旅游资讯。 再来关注文旅方面的消息。日前，文化和旅游部印发了旅行社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指南第三版。随着疫情防控形势的好转，据不完全统计，近期山东、四川、海南、湖北等多地陆续发布通知，恢复跨省团队游以及机票加酒店的经营业务。近年来热度攀升的新疆喀纳斯景区也宣布重新开放。不过，按照疫情防控的要求，景区暂不接待14天内有江苏、云南、河南、上海、湖北等14个省市旅居史的人员。另外，由于云南目前还存在疫情中风险地区，所以按照相关的规定，云南暂时没有开放跨省游。 文化和旅游部要求，旅行社要合理确定团队人数，提倡小规模旅游团队，要强化数据分析，科学安排团队旅游线路、规模和出游时间，分时段、分批次、分区域开展旅游活动，避免游客聚集。同时提醒游客保持一米线、勤洗手、戴口罩、分餐制、公筷制等卫生习惯，推广无接触服务等健康旅游新方式。 日前，2021北京长城文化节已经拉开了帷幕。本届文化节以“长城之魅，冬奥之约”为主题，将举办多场主题活动，并发布了长城旅游官方指南。文化节将持续到本周末。 北京市文旅局在以往长城旅游线路的基础上，以长城为主题推出了10条旅游线路，线路将包含居庸关长城、八达岭长城、八达岭水关长城、慕田峪长城、黄花城水长城、响水湖长城、司马台长城等多处长城沿线景区。 河北省唐山市地标性景观凤凰亭日前已经复建完工。凤凰亭始建于1975年，复建完成之后的凤凰亭依然沿用了原仿明清重檐八角亭的式样，对建筑形制、细部特点进行了融入了仿明清古建筑的元素。屋顶从传统的水泥瓦升级为砂浆卧黄色琉璃瓦，综合运用洗彩画和苏式彩画手法进行彩绘，较好地融合了仿古建筑的恢宏气派和园林建筑的清新淡雅。关注更多的 3D 旅游资讯，您可以登录微博搜索京津冀文化旅游。 由天津人民艺术剧院联合北京市演出有限责任公司打造的话剧《运河1935》将于10月18号到20号在天津光华剧院上演。这也是《运河1935》继2021年4月17、18号之后第二轮在天津演出。 中秋节即将到来，多场节日专题曲艺演出将在天津市接连上演，并支持使用文汇卡优惠购票。9月19号到21号，笑满金城金湾中秋相声专场演出将在金湾传统艺术馆连演3场。届时，演出将邀请知名的相声演出团体的老中青三代相声演员，为观众奉上传统茶馆里的金味相声作品。 9月20号，青年相声瓦舍将在张园剧场带来10样杂耍综合演出。据了解，青年相声瓦舍是一个集结了多种曲艺演出形式的表演团体，以尝试恢复全唐八角鼓的演出形式为团体特色。此次他们将带来快板书、武松打店、相声吃月饼、戏法秋实华彩、京韵大鼓宝玉娶亲、评书不一样的八字朱砂判及曲艺音乐短剧等多类曲艺表演。 9月21号，天津高校相声艺术团将在张园剧场奉上花好月圆中秋相声专场演出。这一次他们将带来花唱绕口令、西江月、吃月饼、口吐莲花、大上寿等精彩节目。关注更多 3D 演出资讯，您可以登录微博搜索话题京津冀演出。 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6周年特别专题，晋察冀日报通讯全集北平卷选播。本专题由京津冀之声与北京人民出版社联合制作。 《晋察冀日报通讯全集北平卷》由北京出版集团北京人民出版社于2021年1月出版，书中的通讯特写时间跨度从1938年到1948年，涵盖了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生活等内容。书中大量通讯报道记载了晋察冀边区子弟兵和老百姓对敌斗争的战况，鼓舞了边区人民斗志，增强了战胜日本侵略者的信心。晋察冀日报是人民日报的前身之一。晋察冀日报1937年12月由晋察冀军区出版，1948年6月与晋冀鲁豫人民日报合并而成为中共中央党报人民日报。从9月3号到9月18号，晋察冀日报通讯全集北平卷选播将用16天时间播出由京津冀之声主持人录制的书中通讯20余篇，对这些记录抗日战争鲜活史实的文字进行再传播，以此来表达对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6周年的纪念。 晋察冀日报通讯全集北平卷，今天请听，第4集，第一篇《红石山的民兵小队》节选。这篇通讯发表于1944年，本篇由浩兰演播。 沙子地出红石头，从那儿跑出来的矿工连衣服皮肤都染成红色，他们在那里日夜不停地惨重地劳动劳役，牛马一样生活着。过去日本人从这里掠夺大量矿石的阻碍较少，一照支线上的火车老是冒着滚滚的黑烟，掠过去又开回来。可是红石山成立了民兵小队，使敌人增加了掠夺的困难和忧虑。红石山民兵小队是平北人民武装部给予他们的光荣称号，它和其他小队一样，全是由保卫家乡田园的老百姓组成的，特别是他们都在矿山上当过工人，都经历过日本人对矿工的非人待遇和随时有压死在矿里的危险。他们知道敌人掠夺了铁矿对中华民族的危害，因此对敌仇恨贯彻到斗争里去了。8月，他们发动了对沙子地的攻势，3天2头地打击着敌人。有几次战斗，他们是充分地发挥了民兵的智勇。敌人从大镇阳原一带用火车驶来了600-700伪青年团员来时，鬼子说是受训。到了沙子地，全部送到了矿工房，这时他们才知道是受了骗。不愿替敌人送死的人们常常3-5成群地跑出来，沿途苦诉矿山里的悲惨生活和离乡背井的悲哀。6月18号，解决苦工的行动开始了。这是一次比较深入矿区而规模较大的行动，参加战斗的有100多人。到达矿工房要穿过许多机器房、办公室和炮楼，他们沿着熟悉的道路越过警戒线，通过灯火光亮的机器房逼近了戒备周密的矿工房。他们脚步声也曾使管理矿工的委队长发觉，但他以为是又逃脱了人，而向黑暗的地方投掷着石头。东张西望了半天，便急忙集合了矿工们检查人数。当他放了心解散矿工们回房子的时候，这一批勇士们立刻跃起，对敌伪厮杀起来，到处的喊声响起来了。随着喊声与杀声，700-800矿工向外逃奔，100多伪青年团员也被掩护着离开矿山。许久，沙子地才发射出惊恐的枪声，可是大批被解放的人，民兵们带着胜利品，早已在欢愉的气氛中离开了矿山。 接下来请听第二篇《崇礼之战》节选。这篇通讯发表于1945年，本篇由浩兰演播。 六月三十号的夜是黑沉沉的，队伍在黑夜里行进，一两小时就接近了湾子成员。千百个战士的呼吸及战斗的愤怒却为秘密肃静所抑制，大地是格外沉寂的。当伪军在城门上问第一声口令时，我们勇猛而迅速地冲进了围城，栅栏推在一边，城门为我们所控制起来。哨兵恐慌了，盲目地放了一枪就被我们俘虏了，队伍一直冲入了各个门口。30分钟的夜袭战解除了城里敌人的武器，整个城市沸腾起来了。汽车的吼叫，大车的压乱，民兵的喊声，到这里来，这儿是军火库，哎，这儿是县署。人马车各种嘈杂的沸腾的声音连夜震撼着这塞外的山城。城里的战斗胜利解决了，下山坡敌人的机枪仍在各个不停地咆哮。残存的第一中队仅有100余人，依赖着两个堡垒外壕铁丝网负隅顽抗。战斗的打击是最有效的教训，伪警又开始尝到我们火力的滋味，有的被打死，有的受伤了，剩下的缩进堡垒和壕沟内不敢抬头。我们部队迅速伸到壕沟之后开始喊话，我们是抗日救国的八路军，放下武器投降。我们给顽抗的敌人下了招降书，令其迅速投降。市民代表带给敌军参事官及伪军队长，但敌人还企图挣扎。第三次的招降书发出后，敌人送回来一个含有狡猾意味的回信，意思是说我们不愿抵抗，但要顾面子，明日早一定投降。我们分析了这种情况，确信敌人是要趁夜偷跑的。午后4时，总攻击开始了，夺取堡垒，消灭敌人，完全解放崇礼，来纪念七一，这样的洪亮口号传播了全军。部队自东西南三面攻上去，掷弹、飞雷、手榴弹、机枪、炮弹大雨点般打进了堡垒。战士们如同猛虎扑兔，拔掉了铁丝网，越过外壕，扑进了堡垒。霎时乌烟从堡垒中冒出，伪军队长的尸首像死鸭一样躺在外壕里。民兵蜂拥着抢着把堡垒破坏了，崇礼城的同胞都亲眼看见了八路军英勇善战的姿态。炮火还在激烈地响着，他们就登上了台阶，爬上房顶，挤满在街道，伸长脖子，张开笑脸，他们都呼着口号，欢迎胜利归来的八路军。 以上消息来自新华社、人民日报、央视网、京报网、金云、纪实等媒体以及本台记者采制的报道，编辑倪月马潇，感谢您的收听。 以上就是今天早安京津冀的全部内容，我是王哥， 我是马潇。我们的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和天津海科传媒中心官方客户端金云同步播出，大家可以通过听听 FM、 北京时间和金云来收听本期节目的回放以及其他的精彩内容。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106.6京津冀之声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协同发展进行时。